想说给你听。谢谢你给了我年少时纯真的记忆， 是你。

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去，伤心太拥挤，接着你温柔的回忆。哦，你可知道我有多爱你，怎么会让我失去了你，在我的心里你永远是我唯一。 写着当初的甜蜜， 有点寂寞，但我努力的过，需要时间恢复伤口。